哇，好啦，翻嚟啦，咁我哋系咪讲下嗰套《铁甲万能侠：决战魔神》啊？即系嗰套咩《马战加 Set Infinity》？咁啊，嗱，今个礼拜先正式上啦。上个礼拜其实只不过系个水木一郎过嚟陪大家睇嘅特别场咁样，系啦。咁啊，当然上个礼拜都有朋友睇咗啦，咁样。咁佢哋都分，即系话咧，话即系直情咧，里边用嘅译名咧，哇，真系跟翻以前咯，咁样。 系 系啦系啦，咁有冇咁劲啊？咁样咁就要交俾阿芬芬讲下啦。 系啦，咁我就啱啱睇完，咁的而且确，佢今次嘅译名系用翻，即系未必一定全部，但系我谂八九成都系用翻当年电视，即系丽的电视嗰个版本啊，嗰个译名嘅。 嗯。 咁即系杜剑龙啊、康定邦啊、高正文啊、大铁牛啊、小龙啊、小玲嗰啲名，全部都有翻晒嘅系。 系 啦，咁我就我因为我都系当年我都有份睇，咁我就个亲切感咪会好啲。咁但系如果有啲新啲嘅观众或者一啲唔系咁中意呢个译名嘅观众，可能会有少少中意咯。其实，但系我觉得对我嚟讲，我系中意嘅。其实系，系啦， 系啊，即系 同埋佢武器嘅译名都系用翻，即系高热火焰啊、气体硫酸啊、铁甲飞拳啊、雷电轰击啊，都系用翻晒呢啲。 即系总之佢跟得到嘅都尽量跟啦。如果有啲忘记咗少少一两个嗰啲，就或者你 minor 啲咧，就唔敢讲啦，系啊。 系，大部分都系用翻啲译名嘅。 哦，咁啊，修罗男爵系就咁叫修罗男爵系咪？ 系就咁修罗男爵，就冇咗阿修罗啦。 系啦，咁个飞头嗰个叫做咩噶？我都唔记得咗嗰个。 佢叫地獄使者嘅，我記得當年應該唔係呢個名嘅。 唔記得啦， 我叫做乜嘢名字，我真係唔記得啦。 咁啊，海燕博士咧？ 佢叫地獄博士。 哦，咁呢個就唔係啦，係啦。 咁佢都係譯翻 hell， 咁佢唔譯譯音，佢譯咗意思。 哦，咁唔係，咁你用咧，通常就用全套嘅。 係。可能有啲真係可能。 唔會呢個係李亞寶，但係跟住隔離嗰個叫做夏嘅，係啊係啊。咁但係我都話啦，你記得曬係唔易嘅，係啊。咁你如果你大部分， 咁我都覺得 OK 㗎。 係啦，即係你追完呢下嘢咧，就除非你揾我哋搞啦，係啊。 系啦， 咁你电影公司可以追到咁咧，我都已经好佩服噶啦。即系如果以今日嘅人啊，系 啊，系啊，系啊，唔错噶。佢连个字幕都系噶，系 吓唔系个字幕咩？佢又唔系配音噶，都系个字幕。 系系 ，sorry， 我就系话个字幕，我就系个字幕系。 主要字幕啫，系咯。 系啦，主要个字幕就系用翻晒咁嘅译名， 系啦。系啦，咁啊希望带翻一个即系以前嘅感觉俾大家咁啦，系咯。 咁 就對依家 個感覺都熱血㗎，睇嗰陣時都 係咩？但係有啲人又話好悶喎，又話淨係睇最後 段，因為中段嗰度真係文搶比較多嘅， 係嘛？ 嚇，因為如果大家預告睇，即係萬合對機械獸軍團一大堆嗰度咧，我諗你要等到一個鐘頭之後，你就會見到啦。 咁最後嗰二十分鐘啊嘛，其實係。 系啊，最后嗰二十分钟嘅啫，其实嗰度系 中间全部 系 讲嘢，系啦，除咗一开场系二号打输嗰段叫做打过一阵， 美国被捕啊，即系打输之后被捕嗰度就系嗰度几分钟啦，开头系 啦， 就跟住中间全文抢噶啦，已经系 啦，咁啊仲要咧，即加入凌波丽角色，系啦，今次吓 啊，其实嗰个凌波丽角色就有少少似五星物语里面嘅花迪马嚟嘅，其实系。即系要起动嗰个大铁甲万合，就需要一个花迪马咁嘅。 其实佢都唔系人嚟，系咪咧？因为我见到佢个手咧都系个插须噶，我记得系。 佢里面嘅解释就话佢都系人造人嚟嘅。 哦，咁样。 就佢自己讲，佢有90% 系嗰啲人工生化科技，另外10% 就系机械嚟噶啦。即系肯定唔系一个人嚟嘅，其实佢。 咁点解佢后屘又会话系阿杜剑龙个女咁样嘅咧？咩嚟嘅咧？呢个？ 因为佢其实嚟，因为。那個大鐵甲萬合其實不是一些遠古遺跡啊咩嚟嘅，其實佢是一個能夠開啟平行宇宙的一個機器嚟嘅。 哦，咁樣。 咁啊，海爾博士就是想利用佢嚟開啟不同的平行宇宙啊。咁而佢咧就是另外一個平行宇宙，據我理解，佢應該是另外一個平行宇宙的道劍龍嘅製造出嚟的機械人嚟嘅，其實係。 哦， 所以就用咗佢自己个女嘅形象嚟制造嘅，其实系，即系佢其实暗晦咁交代嘅，其实系， 系， 咁佢将来即系话将来佢都有讲， 佢哋道劍龍喺一個困咗喺一個平宇宙嘅世界裏面，佢望到自己未來都係呢個女仔係佢個女嚟嘅，即係佢同高正文個女都係呢個女仔個樣嚟嘅。 因為佢有幅相咧，就專登影唔到佢老豆老母係邊個咁噶嘛。 係啊係啊，但係後屘佢有啲鏡頭就係講佢細路仔，即係嗰個黎細路女嗰陣時嘅，就係。咁你明嗰個就係佢嘅， 嗰個先至似凌波麗啊！嗰個直情似細個凌波麗啫嘛，大佬。 係啊，細路女。 大個嗰個都冇咁似嘅，嗰個成話點樣凌波麗嚟嘅成？ 係啊，醜樣啲添，大個咗。 咁佢就揸住個鐵甲萬能公仔，唔係最神奇，佢識得哼翻萬能嘅主題曲嘅。 係咯，佢哋有主題曲嘅喎，勁喎。 即係有水木一郎嘅歌喺，即係喺佢呢個世界，原來係一隻歌嚟嘅喎。真係有呢只歌喎。 都有主題曲嘅。 犀利嘅真係。啊、不過唔緊要啦，係啦，咁 Spiderman 都會有人手機響 Spiderman 咁，我唔知點解啦。 做俾睇過街邊唱歌都唱 Spiderman， 係 啦係啦係啦，都有嘅，係啦， 都有嘅，冇問題嘅，其實都 係啦，啲 Xman 都會有，都會有嗰隻 Xman 主題曲嘅，唔知點解係啦。係 咯，做電話鈴聲啊，佢哋都 係啦係啦，係啦，咁變咗佢呢個咧，其實就即係玩嘢，就即係叫做整一個，其實又唔係真係續翻電視嘅，即係佢假設係電視。 佢假設啦， 十年後嘛，好似話係 其實阿 Tasco， 你有冇睇過佢個漫畫前傳咧？ 我冇喎，有個咁嘅嘢。 即係 Infinity 有個漫畫前傳， 哦、怎樣 的短篇嘅連載嚟嘅。其實就解釋翻點解萬能俠會變成博物，即係擺咗喺博物館啦。因為咧喺十年前打贏曬之後，即係完曬兩場戰爭之後咧，即係所有嘅戰爭之後咧，就政府要收翻曬光子力熱線呢個能量啊，同埋、 哦、 限制魔神計劃呢兩個機械人啊，所以你見到佢一開頭二號咧有啲用嘅武器咧，佢係唔批准去用嘅，就因為嗰啲大殺傷力武器已經係限制咗啦，政府已經即係全世界聯合國限制咗，唔俾佢哋再用啊。其實係 咁，佢話出嗰招唔俾佢用嗰招係邊招嚟嘅？ 佢應該係嗰把劍係嘛？佢係定係 唔係啊？ 有啊，雷電軍擊就用得嘅， 係咯。咁佢 有 咩招 唔 用得 嘅？係咁，我唔記得佢邊一招又話要停咗唔使佢用嘅係。係咁就個前傳就係講翻呢一類嘢嘅，同埋講翻點解高博士會去咗做咗首相啦、 嗯？ 高正文點解會做咗所長？同埋佢哋講咗阿康定方同埋阿杜劍龍咧、 嗯， 當年聯合國都招募佢哋加入軍隊嘅。 是 但是阿杜劍龍是拒絕了的，他因為已經厭倦了再駕駛萬能俠啊、 嗯、 即是不想再戰鬥了，但康定邦就很喜歡戰鬥、 嗯、 即是還希望繼續戰鬥，所以他是加入了軍隊的、嗯、所以他可以用二號、 哦、 即所以一開頭電影一開頭他可以用二號對戰呢，就是這樣解啦。 是我咁、哦、即係佢揸萬能俠其實真係封印咗咯，如果咁講。 係啊，因為同埋佢講嗰個展覽館嗰架係假㗎嘛，其實 係啊係啊係啊， 製品嚟嘅啫，只不過。同埋點解杜劍龍會用翻螺旋掌嗰隻朋友號咧，唔用噴射嗰隻咧？就係、是、漫畫嗰度就講，因為噴射機戰機咧，就佢會卡落去戰鬥機啊，所以就唔俾民用啊，所以佢一定要用翻垂直升降呢一部，即係當係民用機先至可以用到啊。 咁樣， 佢。即係我漫畫前傳係咁講啦， 嗯，因為我見佢到卡通咧，就佢其實有噴射嗰架，但喺後面就好似爛咗定拆開 咗 咁 樣，散咗，因為漫畫度講就講唔俾。 咁但好奇怪咧， 計落戰鬥機啊， 佢嗰架螺旋掌嘅朋友號咧，就變咗雙座位嘅喎，咁唔知幾時後邊交咗。 佢漫畫都有講嘅喎，原來 係 佢漫畫交代就係話因為科技進步咗，佢可以將嗰個引擎啊縮細啊。所以變咗後面會多咗好多位出嚟咧，就可以變成張座位。 但有咩需要？ 其實冇嘅，其實漫畫度係冇後面個座位嘅，應該係佢呢度咧，因為要加萬能波麗一路坐上去嚟接觸嗰個大萬能俠咧，所以先加個座位上去咋。因為漫畫度都係空置咗，後面冇嘢嘅，其實係。即係杜劍龍坐上去仲會問：咦，點解咁鬆動嘅？跟住個維修人員話俾佢聽，因為科技進步，個引擎縮細咗，所以你可以後面多咗位嘅。 哦，即係攞嚟買餸啊！本來整嚟買餸嗰陣低嘅嘢 啊。漫畫前傳嗰度都有提過。 明白。 嗯。 即係佢有啲解釋嘅，即係原來 係。喺前傳漫畫喺度講，其實好短啊，就漫畫得幾張，即係幾廿頁嘅啫，其實得。咁啊，都解釋咗。在呢度佢冇乜點提及嗰啲問題，即係點解阿康定方會中意住貧民窟嗰啲咁嘅地方，佢都有解釋過。 點解咧？點解咧？ 因為開頭佢哋睇樓，即係好似第七睇樓，睇咗好多好靚嘅樓，佢哋都唔中意。但係康定方就中意接觸人群啊， 咁樣 好似係一啲地下階層度住，因為佢話佢同小玲都係呢啲孤兒出身嘛，佢哋唔習慣住一啲咁有錢嘅地方，所以佢哋 想 多啲接觸人群，多啲識隔離左右，多幫佢買餸又方便啲。 即係寧願瞓劏房咁嘅咯，你同我講即係話。 係啊，寧願住嗰啲，因為可能因為佢哋好有錢，可以住一啲好靚嘅樓嘅。 好奇怪啊！ 去咗睇過好多樓㗎啦，其實佢哋都。 哦，即係專登住劏房，哦，真係。 係啊，專住翻啲地踎。 好離地喎，調翻轉頭係咁樣。 係。 係咯，咁至離地。 算啦，我當你係個漫畫自己解釋翻啦，都有提過嘅。 即係李嘉誠發咗達雖然係嘛，但係佢好懷念 以前。仲係中意穿袈裟。 係，喺屋企得閒都仲有穿嘅咁係嘛？ 係啊。 係佢興趣咁係嘛？ 方就係咁啦，係啦，方就係呢啲嘅名字啊。 我真 係 奇怪，我點解咁窮嘅？我就係奇怪佢。哦，原來唔係窮嘅，一種生活嘅品味，唔係一種生活嘅品味。O K， 係 啦，佢自己中意係咁嘅啫，係啊。 冇解釋點大肚呢個冇解釋啦，呢個唔使解釋啦。 冇啊，我講佢哋結咗婚三年後咁啊，咁好自然就大咗肚咁，即係呢個就唔使解釋啦。 咁啊，小龍嗰啲就冇解釋噶啦，即係總之咪大個咗咯。 啲漫畫都冇講佢，就講佢大個咗。 即係好多人都問啊，嗰個邊個嚟嘅？好多人都問啊，唔知嗰個邊個，即係個頭盔有個三字嗰個係邊個嚟？嗰個其實就係以前嗰個細路仔啦。即係有個打棒球嘅小龍機械人嘅搞笑嘅，係啊，嗰個就係杜小龍啦。 佢都有部鐵甲漫畫嘅，就係嗰部量產嘅。 係啦，嗰叫杜小龍。 同其他嗰啲有少少唔同嘅，佢嗰部係。係。 係 啦。 係啦。咁啲量產型有冇解釋？量產型有冇解釋？點解會有量產型咧？冇解釋啦。 量產型開頭咧，佢有講就係開頭有兩批嘅，第一批就係一啲工程機械人嚟嘅。我諗你睇。都有㗎啦，其實佢哋掘嘢呀嗰陣時仲啲好似黃黃地黃黃啡啡咁樣嘅。跟住之後戰鬥嘅其實由返鐵甲萬合式嘅啫，其實都係嗰個樣 嘅。咁嘅 ,ok。 係啦。 即係冇特別解釋啦，總之幾難啦。 因為佢如果根據前傳，如果繼續推落去就係話因為政府收返佢嗰個魔神計劃，咁就化為軍方用，咁就將佢部分量產型咁。 咁點解又會整一個大嘅光子研究所喺嗰度？嗰度有咩解釋嘅呢？ 因為佢哋話要發展呢個光子零線嚟發電啊，做最新能源啊嘛。 哦。 舊嗰個已經唔足以應付啦，所以就要起一個新嘅。 哦。 咁就喺富士山腳嗰度就起一個新，有另外嗰度就有一個大型嘅光子力發電廠咁樣嘅。咁啊，海爾博士就係去搶嗰個發電廠，同埋起動大嘅大鐵咁萬粒，同埋要威脅佢哋供應一啲光子力能量俾佢嚟推動嗰個大鐵甲萬粒嘅。 咁點解會嗰嚿咁嘅大鐵甲萬粒喺嗰度，佢就會黐喺嗰度咁？有冇解釋嘅咧？ 因為佢哋講就話因為嗰個光子力發電廠起咗喺嗰度啊，就影響咗呢、這個平行時空啊，令到大鐵甲萬粒喺嗰度。其實唔係發掘遺跡啊，係影響咗呢個宇宙嘅震，即係平行宇宙嘅震盪，令到整個宇宙嘅大鐵甲萬粒走咗。在那裡出現的其實是。所以其實不是一個發掘的遺跡，即不是遠古文明，其實是一平行宇宙來的，其實是。是啦。 好。即是他說是這樣就這樣啦，很奇怪的。是 啦，因為他裡面的解釋是這樣啦，是啦，是啦，是啦。 那後來變魔法少女那些就更加是匪夷所思啦。 即是純粹演出的啫，其 實。即是為什麼那裡搞了一大輪又我以為。即係有變身咁，以為有睇咁，不過佢都唔係嘅，佢出嚟都冇著噶啦，係唔使特別噶啦。 因為嗰度咧，因為萬能俠咧，就因為已經起動咗嗰、那個大嗰個魔神無限啊，佢亦都叫魔神無限嘅嗰、那個。咁咧佢就已經拉咗啲平行宇宙過嚟，咁、就對抗唔到啦。咁萬能俠亦都打到殘曬，就打唔到。咁佢就要收集曬全球嘅光子力能量啊！即係好似鹹蛋超人嗰啲最後決戰咁咧，咁你見到啲人就識曬 射曬光過去， 佢就即係可以博士嗰個魔法棒咁嘅嘢咧，收集曬所有嘅光子力能量，發射俾鐵甲萬能俠，令到佢可以，因為佢又講光子力能量係由就將無形變為有形嘅，變為實質啦。所以你最尾佢收集曬咁多能量之後咧，萬能俠就變成一個超巨大化，即係可以同巨大魔神無限對戰嗰個模式，就係佢收集曬所有能量，又化為物質，令到鐵甲萬能俠變成巨大噶，就係嗰度嚟嘅。 如果佢真 係 收集曬所有平行世界，應該有帝王嘅嗰啲啦。 佢唔係啊，佢淨係收集咗嗰個宇宙嗰啲，唔係、有 嗰、那 個全部喎，係啦，即係淨係呢。 咁點解海賢博士嗰支咁嘅像會變咗無端端變咗做咁嘅？ 有咩作用？ 咁就咁佢就冇解釋啦。 係咯， 佢甚至乎連海爾博士、修羅男爵佢哋點解會復活咧，都冇乜咁。 佢冇復活，但佢根本冇死呢度講。 佢又話佢死咗嘅喎，其實 佢話佢死咗啊？哦，即係佢有話佢死咗嘅。 佢有話佢死咗嘅，真係話。 哦，咁佢喺第二個宇宙過嚟咯，咁你呢啲又唔吹啦， 都 係任佢吹啦， 咁都唔定嘅，係咯， 好嘅，好嘅，好嘅，嗱，個古仔就未必需要詳細講嘅，咁會唔會幾句簡單解釋到係做乜咧？ 嗱，其實就係講一開頭就係斯嘉麥爾號喺美國受到遇襲，其實個遇襲就係因為阿海爾博士想捉阿萬能俠二號， 嗯， 翻嚟起動嗰、那個。大鐵甲萬能俠即係嗰個魔神無限，因為魔神無限點解會起動唔到呢，就因為杜劍龍佢哋就喺富士山腳起緊個發電廠嗰陣時呢，就發現魔神無限同埋拉咗嗰個好似凌波麗嗰個女仔出嚟，咁、所以呢就可以博士起動唔到，佢就需要一個好似花定馬變嘅角色，所以佢就捉咗二號去起幫佢起動嘅。 点解佢唔直接捉翻嗰个女仔咧？捉唔到，因为 佢唔知道嗰个女仔去咗边啊！佢哋揾到一，佢哋知道需要一样嘢嚟帮佢起动，即系需要万能盒，即系嚟起动，但系佢就唔见咗嗰样嘢啊！咁佢就亦都揾唔到嗰个女仔，佢唔知道杜剑龙原来已经救咗佢啦，咁样系啦。咁杜剑龙咁另外讲翻日本嗰边就因为万能盒已经被禁止出动，变成展品。咁就咁可以博士出現咗搶光之力研究所同埋發電廠嗰陣時咧，佢哋就根本完全冇招架嘅能力嘅，因為嗰啲量產型根本就完全唔夠打嘅。 咁點解會連二號都唔夠打咧？咁二號係完全零架喺即係初代機械獸以上噶啦。 係啊，佢可能講佢限制咗啲武器啦，所以就俾機械獸軍團就捉咗佢嘅。 呢個有啲講唔通。 係啊，咁啊捉咗佢。咁就去到日本嗰度已經裝咗佢上去大鐵甲萬個頭嗰度㗎啦，咁就起動到，同埋可以搶咗個光之力研究新光之力研究所同埋嗰個發電廠，咁就利用佢嘅能量，咁就推動可以連接另外一個平行宇宙。咁到最尾咁就杜劍龍，因為佢一路都冇戰鬥嘅，但到最尾所有嘢都輸曬嗰陣時，佢係唯有。再出翻嚟，咁啊架睇翻鐵甲萬合，載住阿凌波麗，諗住去救翻阿康定邦出嚟。咁到最尾就係救翻康定邦出嚟，同埋連阿凌波麗連接翻個魔神無限。咁就最尾就好似頭先講啦，就收集翻刪曬啲光子力能量。 唔係，咁但係點解啊？海燕博士可以將佢嗰只好似炎羅王咁樣嗰只機械人咧，可以代替嗰只二號嘅？咁做咩？如果係咁，佢一早就擠自己落咪得咯？ 我因為佢話佢已經 download 咗，因為救翻二號出嚟，佢話佢之前已經 download 咗佢嘅 data， 即又唔可以就咁擠落去，又唔得嘅，要擺喺只二號落去先。 係啊，可能先攞咗啲數據先。 真係咁嘅理由都講得出，真 係。係，真係隨噏嘅，其實呢啲咁呢啲咪有鐵甲萬能嘅原裝嘅故事嘅風格咯，即係入噏。 咁冇咁衰啊！以前嗰啲反而合理，我覺得。 我因為以前簡單， 係咯，簡單啲，係咯。而家呢個好似好堆砌咁樣夾硬講嘅。 佢就想解釋，解釋咧，你都越覺得唔合理啊嘛。 越解釋越唔合理，冇錯啦。 系啊，因嗰时你话之你死啦，咪走埋嚟打一餐冇计咯。 即系老实讲，如果你俾阿康定邦挤咗落去，咁佢咪变成咗康定邦揸嘅大铁甲萬合咯？咁有咩用啊？ 系咯，其实佢用佢嚟发动嘅啫，其实佢个意思系， 但系佢控制唔到佢噶，咁佢无端端点控制咗大铁甲萬合咧？如果佢摆咗佢落个控制个中枢度，咁我唔明。 系啊。 系咯， 点解佢会用？ 即系超唔合理喎，大佬。 系啊。 系咯。 咁佢到最尾咪好似咁讲咯，即系集合翻晒啲光之能量，咁啊打败翻咪平息翻个平行宇宙咁样啦，就系。其实个故事就真系好简单。 系。 其实睇嗰阵时咧，其实最主要你系，我觉得咧，你系享受个过程。 即系唔好问点解啊，系咯，即系。 系啦，你 解释就算啦。 即系当年嗰种热血，因为个战斗场面就真系好精彩嘅。即系你见到即系如果未睇，你睇画头都见噶啦，其实嗰啲都真系震撼嘅，其实嗰个战斗场面。同埋佢中间你虽然话系文场多。但系如果你 系 老一辈 fans 咧，其实因为佢玩翻好多当年电视版嗰啲风格嘅笑话，即系你会觉得过瘾啲嘅，其实系。 例如咧，即系大只牛踢波啊， 即系大只牛踢波啊， 佢哋又笑话要杜剑龙同高敬文求婚即系嗰啲其又讲翻康定邦同小玲佢个感情其实嗰啲咧，如果你当年有睇电视版嘅咧，其实系会觉得感动啲嘅。但如果你冇接触过嘅，其实就真系会觉得好闷 即系都唔识呢班人系咪？你一般人 因为你冇嗰、那个嗰、那个感情基础， 即系其实佢哋基本上系打机战先至知道有只咁嘅嘢啫嘛。有啲人系好多添嘛。 佢中间嗰度其实消费翻你哋一班老 fans。 系 佢嘅集体回忆嚟嘅， 但系佢又要加凌波丽喎。 系，我觉得加呢个角色系最唔好嘅。 系，冇错， 系。因为你要消费翻旧 fans， 其实就唔需要加呢样嘢嘅。你只要用翻佢哋嘅感情配搭用翻一啲经典场面咁其实已经真系够晒噶。其实 即加得呢、這个，我就会期望有第三东京市帮手噶啦。 系咯，你呢个就好似好唔夹感情，同成个风格都。 系啊，你不如直情可以真系凌波丽啦，我觉得咁好睇啲 系即系 crossover 咯。或者佢唔系凌波丽，佢可以系呢个凌波丽咁多凌波丽嘅平行世界嘅合体啊嘛，即系包括埋呢个女蒙子明啦。咁佢似嗰个多啲，因为嗰个好打噶嘛，同埋都 佢都呢个都好打嘅。 好打，一个打晒啊，个人都 打晒嗰啲系咪叫原装？咪要亦叫铁十字军团嘅佢哋？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本来汉字都系咁写嘅，因为嗰个唔使译嘅。 系啊，都系咁称呼嗰啲戴面具嗰啲流浪嘅。 我唔知佢嗰时有冇咁叫，但系原本汉字系咁写嘅。 我都记得好似系呢个名嚟嘅。 咁佢嗰啲好怪嘅，佢讲佢嗰时嗰啲咧，如果除咗个头盔，原来见到个脑噶嘛。 系咩？有除个头盔，我又唔记得。 我冇呢度冇啦，但系佢以前有噶，即系佢话嗰啲人其实捉翻嚟咧，即系改即变咗控制咗佢咁样嘅人嚟嘅咯。 我改造人嚟嘅， 即 系 捉咗翻嚟咁咯。咁除咗头盔，成件都个脑噶。如果我冇记错，有一集系发生过咁嘅事 啊。系俾钱当兵嘅添嘅，佢哋系。 冇阿飞鹰侠嗰班就系、 是。我就系捞乱咗。我成日以为佢哋同飞鹰侠 嗰班嚟翻工嘅，系同埋有员工福利讲得好清楚嘅，有啲宿舍都唔错噶，系啊系啊。 我就系以为佢哋系一样嗰种咁。 系啊，即系帮飞鹰侠嗰边阿总裁，即系佢哋嗰边打工咧，就比较好啲嘅，系啦系啦。 好啲， 系啦呢边嘅应该冇出粮噶，呢边应该系啦系啦系啦，系应该冇出粮，因为洗脑噶嘛。 嗯，系 冇错啦，系啦。 嗯， 洗脑嘅好处就唔使出粮啊嘛，系啦。 同埋开头唱主题曲嗰阵时都我反而中意开头唱主题曲嗰阵时嗰段嘅，我系。 系，我都影翻旧嗰啲片段。 系，佢用咗嗰用首主题曲嚟交代翻之前嗰啲故事，咁我觉得。 喂，咁但系佢 镜头， 佢哋有架坐坐紧架唔使揸嘅车嗰阵咧，你记唔记得佢突然间喺左手佢哋嘅右手边咧咁讲？ 系。 画面嘅左手突然间有架好怪嘅经过啊！你记唔记得？ 喂，我又冇乜点留意。 哦，你冇留意啊？我都睇唔到嗰架系咩嚟嘅，系啊，好怪嘅嗰架嘢，唔知咩嚟，唔出去玩乜嘢啊？嗰个嘢系啊。唔系正常噶，系唔系正常车？ 我睇人哋有啲讲咧，就话有佢哋有提及巨灵神嘅彩蛋，但我睇唔到，我唔知 系巨灵神嘅彩蛋添啊，咁犀利啊！ 吓，佢哋话会有提及过嘅，咁我又真系点都睇，我又点都睇唔到啦，我就 系 真系，所以有人睇到真系可以话翻俾我哋，话翻俾我听。 知喎，有咩？ 系咯，佢话佢有赖一赖过，即系当有出现。 系咪讲嘢噶咋？ 我真系点都睇唔到，或者对白里面有 系咯，对白啫系嘛？ 可能我又睇睇漏咗啦。 即系佢买套嗰阵个套叫做杜雷特噶嘛，唔系叫做杜雷斯啊？ 叫错咗，人系杜雷斯，明明 系啦，杜雷特噶嘛，系啦系啦，杜雷特出品啊，会唔会咧？ 冇啊，又 有 冇一样啦？佢 唔知喎，真系唔系好觉就咁睇系咯。 系真系唔觉，咁真系唔觉，好似当冇咗巨人。 系啦，咁啊，即系阿马仔有咩意见咧？ 我覺得都 OK 嘅一套嘢，不過好似臨尾集戲好似有好多好多之前啲動畫或者咩都做過，好似有個。 即係你講元氣彈嗰下 嚇，係 咯，嗯，係老土啲嘅嗰度係。 唔係喎，嗰度老土啊，唔係嗰兩隻嘢即係萬能變大咗，同隻嗰隻咁嘅咩 Infinity 打嗰陣，喂大佬啊，淨係 2D 咁，你對住我對住你怎射啊，大佬，哇你揮塔都唔係至於咁啦，係嘛？唔係，即係你左右對戰就勇者王都好鍾意，但係你唔會真係 2D 咁樣企到直一直咁樣喺度互射係嘛？ 呢下真係我唔得喎呢下。 對比你開頭對機械獸嗰段咁精彩，嗰度係真係跌曬鍋嘅其實。 係啊，你嗰隻嘢獅子鎖㗎嘛，你點樣喐都得㗎喎。2D 嚟膠袋 可以加速或者咩都得。我唔知點解。 你個鏡頭跟住佢轉都得啦。即係佢冇喐，佢企喺度射，但你個鏡頭可以喐㗎嘛。 是 即是那裡我真的很不得咯，即是你最不好看就是最後兩隻大隻打那一下，那你說得不得？ 唉， 那是 他 決戰那一下，那一下子來不得，那真的真的踢波才來落雨都沒那麼大鑊，真的，唉。 唉。 是咯。 不知道，那裡集氣有點像看另一些東西，等 一下。那個不止啦，那突然間個凌波麗又突然間變回穿校服。咁跟住又突然間變魔法少女嗰啲咁嘅卷屬又卷住，啊！我以為佢變乜鬼啊？點解佢又冇嘅喎？佢又包住咗佢哋喺裏邊咁樣，我都唔知佢搞乜鬼，係啦。 係，我以為佢可以同部機合體。 佢唔知直情都唔知佢做乜，嗰度就係完全一個魔法少女嗰種嘅表現嚟嘅。 嗯， 係啊，啊咁點解突然間又有魔法少女呢個元素咧？咁即係點咧？即係好神奇啊！ 係， 唔知啊，嗰度就。比较骑呢啲有嗰个方法咁样， 嗯，系啦， 吓，所以冇呢个角色其实仲好嘅，其实 咁 我唔知点解要加呢个落去。 咁最后又无端端影落去靓妹咁喺度哼嗰只盲盒主题曲咁，即系我好怪咯、啊， 嗯， 系嘛？即系定系佢影一影拖住嗰个其实系定司令系嘛？咁就明晒啦，系嘛？ 不过好似近年铁甲马好似标榜都系个铁甲飞拳最劲。 系啊，因为呢度都系最后嗰、那个招都系铁甲飞拳。 哦，因为佢其实最象征到铁甲万能侠嗰、那个，即系嗰个嗰样嘢系飞拳啊嘛，即系起码最少佢哋系咁认为啦，系咯。 系。 即系呢一招系佢点讲咧？即系佢创造噶嘛，飞拳呢下嘢可以话系。 系，咁佢系咯，近年嗰啲作品而家新出都变咗系啲飞拳系最后一招嘅，永远都 甚至佢自己成个变成一个大飞拳， 系咯，变成大拳。 即系因为射光嗰啲咧，就未至于咁 iconic， 即系其实即系第好多嘅人都有射光嘅。咁但系咧，飞拳呢下嘢就其他人都有，就抄佢啊嘛，系咯。咁所以佢系的确好象征嘅呢下嘢系。 我都同意用飞拳系 O K， 因为飞拳个压迫感系强大啲嘅，我都觉得系，因为始终系个实体武器啊，我觉得系，即系同你射光同射高热火焰系， 即系 iconic 爆炸力系强啲。 iconic 就一件事，咁佢系咪佢最强嘅武器咧？就另一件事啦。O K， 但系佢用嚟咁样表达，我都觉得好嘅，我自己都收中意飞拳呢一个武器嘅，其实系， 嗯， 吓、啊，我 咁中意，而家系中意啦。不过你话要合理解释呢个系最强武器就唔， 哦系啦， 咁讲啦， 算系啦，一定 系啦。佢最 iconic 同最强系两样嘢嚟噶嘛？ 嗯，你硬系觉得高热火焰应该系强过佢噶，照计点多？ 咁、啊、你根据上次嗰个变大拳头，就好似光之力射线仲劲啲啦。 系光之力射线，我唔知道，我成日觉得系好鸡嘅啫，其实。 啊，佢最鸡俾人感觉最鸡武器就系只耳仔嗰个冷冻光啊。 嗰个冷冻光线啊，系。 系啦，即系感觉嘅啫。 与打机嚟讲系咁计咯。 系嗱，冇错，因为咧而家好多人咧系从机战认识呢啲咁嘅机械人嘅，咁佢哋就当咗嗰个就系咁噶啦吓。咁同埋咧，飞拳都有好多级数噶嘛，佢例如咧飞拳系可以弹过侧边斧头啦，咁即系两个好似斧头咁嘅嘢叫 Iron Cutter 噶嘛，好似 Iron Cutter 系啦。咁同埋后屘应该最犀利嘅机上面嗰招系揈揈揈揈揈嘣咁样噶嘛，即系嗰个叫做咩大车轮。 呢度都有用过嘅，系佢呢度都有用嘅。 系啦，即系飞拳 都有 个叫同级数嘅，系啦。 佢都系亦叫咩大风咩大车轮？ 大车轮 飞拳。 系打车轮，系打车轮。 呢个都系咁译喎，系。 系啦，打车轮接个飞拳，系啦。 系啊，佢都系咁样译嘅，其实都 OK 喎。 但系呢啲招数，任何一招都好咧，系冇得同阿万能侠二号啊，即系其实我哋嗰时应该系叫做新铁甲万能侠嘅。 系。 嗱，我谂佢呢度应该译咗做铁甲万能二号啦。 叫做铁甲万能二号嘅，系啦。 系啦，嗰时应该系叫新铁甲万能侠嘅。 嗯。 如果冇记错啦。 系， 咁当然套剧入边冇加个新字嘅，即系佢都系叫佢做铁甲万能侠嘅啫， 叫佢做二号 嘅。个剧名叫新，冇二号呢个字。 哦，即系就算一齐出都唔会咁。 唔会嘅，咪铁甲万能侠。 哦， 都系铁甲万能侠。 我都唔记得 咗。二号呢个字咧系三一啊嘛。 即系三一系万能一号，嗱好多人搞错嘅，吓一日万能啊嘛，万能一号、万能二号系讲紧 Geta One 同 Geta Two 啊 ，Geta One 系啦， 系啦，万能三号 Geta Three 啊嘛，唔系讲铁甲万能盒啊，其实好奇怪咧，三一啲武器全部系万能乜乜嘅，唔知大家系仲记唔记得？吓万能光线咁啊，即系 Geta Beam 咁，万能飞虎咁掟好多上啊。咁嗰個二號嗰咪萬能鋼鑽咯，即係佢全部好奇怪，全部叫萬能乜乜嗰啲係三一啊，啲武器嚟嘅，係啊，佢唔係叫三一乜乜嘅，係啊，唔佢懶啲，但係佢好奇怪，佢唔係叫三一乜乜嘅，咁你咧萬能合啲武器咧係全部唔會用鐵甲或者萬能嘅，佢自己嗰個個四字詞語嘅，即係鐵甲飛拳啦， 有 心機， 有 心機，即係佢同埋咧，佢雖然就同佢原本個名唔係咁同，但係咧你會覺得咧佢仲貼切。 系啊，你高熱火焰哇，真係好堅嘅喎！ 系啊，你諗下啦，佢叫 Blast Door Fire 喎，咩事啊？煎雞洶湧， 係啊， 定係咩意思咧？ 中文譯名真係好， 即係你英文差啊！你要明白日本，佢啲英文係唔 make sense 噶，其實係係啊，所以佢一定要自己 中文譯得好啊，係。 作啦，或者你当佢吓，唔好讲个译啦，即系安过个名俾佢。 起码作得劲。 咁你安落去咧，咁因为你嗰时咧，机行系嗌出嚟噶嘛，出招。咁你根本就直情系同武侠呢样嘢咧，佢哋就谂到系有咁嘅关联啊，即系好似啲招咁啊，就 系。 咁所以佢咪招咯，佢咪就系好似啲招咯，咪四字词语咁咪作啲招佢咯。 但系你都要作得，哇，作得形神俱备嗰啲。你氣體流輸 就形神俱備就我哋覺得啦，你問啊而家班後生唔覺嘅 ，OK 嚇，即 係我覺得亦都好勁啊！ 嗱，即係風雷電咁樣，咁我哋覺得係好嘅，咁但係佢哋覺得話拉得 kick 咁唔風馬牛不相符咁，咁你想叫做乜嘢啊？騎士踢啊嚇咩啫？即係你唔型啊嘛，嗰招唔係一個武，即係佢哋係當武功啊，佢當武功嘅其實嗰時嗱，你睇下鐵甲萬能俠呢一個譯名俠喎， 嗯。 嗱，佢系好奇怪嘅，嗱，后来就跟佢嘅啫，其他就跟佢乜乜合啊嘛合啦。其实佢应该系第一个咧，将机械人叫做合嘅嘢嘅。嗱，以前有将嗰啲美国超人叫做合，诶唔出奇啊，因为嗰啲更加似啦嘛。 系啊， 即系咁你清风侠咁咪即系。 块披肩咁你。 真系合啫，系咪先？咁你真系一个合事，同埋佢都系打功夫嘅啫嘛。佢又唔系嗰时成都唔系超人添啦，唔系超能力添啦，都系一个识功夫嘅人，蒙住面去系顶恶锄奸咁，系咪合啫？咁嗰个就系好明啦，好明啦，系同埋刀神来之笔噶，你将呢样嘢同合呢样嘢楞。是啊，所以我覺得香港將蝙蝠俠啊咩俠譯做蝙蝠俠，唔係蝙蝠人咧，係或者蜘蛛俠唔係蝙蝠人，唔係蜘蛛人咧。哇！呢個真係神來之筆嘅。 好嘢啊！ 好嘢，咁好嘢啦！你淨係大家係冇嗰時咧，係冇人會覺得怪，覺得話好啱啊，好表達到嗰件事啊嚇。但係唔知而家人咧就反而覺得做咩咁叫嘅嚇，係啊，即係佢哋覺得蜘蛛人好過蜘蛛俠嘅喎。系啊，蝙蝠人嗰 啲，當年啲譯名係， 系啦， 啲當年啲譯啲名係真係作。 咁個機械人鬼乸咁大個，都盒咁樣去啊，咁超力電磁盒，都係超力電磁盒嘅咋，係啊， 係 啊，你叫做後到去黃金盒都仲有呢個咁嘅叫法，但係跟住後屘就好似少啲啦，好似好多都開始係跟翻佢嗰個日文嘅叫法居多。 嗰個漢字跟翻個漢字， 係啦，漢字或者叫翻個名就算啦，係啦。咁但係之前咧都有唔少機械人都叫乜乜俠同埋俠咁嘅嚇咁啊咁啊 七八十年代係多嘅。 咁呢啲咧其實就係我哋叫做即係漢化或者將佢即係你將一啲嘢去融合到一啲即係我哋嘅文化可以 understand 嘅一啲嘢嘅嘢嚇。咁嗰時就不以咧係叫做譯得準確嘅。咁譯得準確就係呢啲內容對白啦，儘量係講嘅，但係唔係個名啊嘛。 嗯 咁所以你啲名叫漢化，喂，做咩叫道劍龍咁怪嘅？嗱，我嘗試解釋俾而家啲人聽，即係其實咧，當時你如果你直接叫一啲日文名係好怪嘅，即係對可能尤其是對細路仔嚟講啦嚇。 嗯 咁佢可能佢會寧願咧改一啲咧就係容易記得啲嘅名字。咁佢真係唔係譯，佢真係改，佢真係安翻個名嘅啫。即係道劍龍係完全你可以話冇理頭嘅。係真係作俾佢嘅啫嚇。即係紅大龍我都懷疑係陸小鳳調轉反轉。是啊，唔系啊，真系陆小凤佢自己喺古仔入边有讲过嘅，佢头盏讲过个假名啊嘛，佢唔用陆小凤身份去头盏，咁呢位客官诶点称呼咧？跟住佢谂一谂啊，我叫佟大龙。嗱，嗰时系睇无线啫，阿刘松仁版本嗱，我唔知小说入边有冇呢个情节，但系刘松仁版本出现过呢一句对白嘅， 咁啊用咗个假名叫洪大龙啦。哦，我终于明捅嚟啦，呢、這个名其实陆小凤系啦，陆小凤啊嘛，咪洪大龙咯。 啊，调翻转。 系啊，调翻转啊嘛。咁但系杜剑龙我就真系唔系好知啦，即其实嗰时都有一大堆啲咁嘅叫做香港作嘅名，咁但我又觉得都唔错啊，有咩问题啊？系啊，咁但系咧而家就大家都会几唔中意，即系做咩唔叫翻咧咁样？咁因为你大家初次接触嘅情况唔同，我哋系真系睇电视睇丽的嗰阵睇，咁我哋第一次接触咧，嗰只嘢真系叫铁甲万侠，个主角真系叫杜剑龙，咁我哋系入晒脑噶啦，吓 系啊系啊， 咁嗰个蒙面超人就叫蒙面超人啦。全香港都嗌做蒙面超人㗎啦， 係囉， 係啊，大人都咁叫㗎，咁唔係叫門生叫乜呢？咁點解有人鬧呢？ 當尾改做咩鐵面金剛？ 鐵面金剛係因為嗰、那個有僆仔跳樓嗰個事件啦嘛，咁嗰、那 個、 時就唔知點解啦，咁照佢就唔播先啱，佢又唔係佢又照播，但係佢改咗個名 字。個名嘅 當係。我唔知點解啦，係啦，咁但係就咁鐵面金剛一改就唔係就係鐵面金剛㗎啦，連啲人名都改埋嘅。 唉， 吓，即系变咗中汉龙、中汉虎、中汉马 系 嘛？ 系啦，系啊，变咗三兄弟啦，佢哋。 哦，咁唔系，咁原本佢都红大龙、红飞虎、 红 大 红飞虎、红天炮，都系三个一样。 红天马系嘛？ 红天炮定红天马？ 唔系你记错，嗰个系龙虎炮，你记错佢系。系马，应该系马，系。 红天马。 唔系龙虎炮，唔系讲紧咸书。以前真系有个无线电视叫 剧 叫龙虎炮，仲要有阿何守信做其中一个，即系用脑嗰个律师嗰个角色嘅。咁其中一个系咪石修？我唔记得咗。系咯，有一个好似系江毅嚟嘅，一套好旧嘅一套电视剧叫龙虎炮。OK， 吓，咁大家追到最旧龙虎炮，应该都系龙虎炮第一期嘅啫。咁但其实再旧啲呢係一个电视劇名嘅龙虎炮 ,ok? 嗯 係啦。咁变咗呢堆嘢呢係你如果你有经历过啊，或者你係尊重返呢样嘅朋友呢，就会觉得 appreciate 嘅。即係好似台湾嗰边，即係佢哋都仲係知道啦，最少佢哋知道当年即係呢堆万能盒系点译㗎嘛。係咪 嗯。 係咪马仔查过阿柯国龙，唔系阿杜剑龙，系阿初年邦嗰阵啊。 好似 系咪马仔查过？我哋都唔记得，因为我哋唔系记得，我哋唔知啊嘛，我哋都系睇资料啫，我哋唔喺台湾。 好似系。 系咯，不过柯国龙我好记得嘅呢个名字，系柯过龙啊嘛，系咯，咪即系柯伯甩咯，系嘛，柯到过龙，柯伯甩，系啦。咁啊，杜剑龙就唔知叫咩话，大伟啊，智伟， 咪佢智伟好似系， 唔知叫乜嘢嘅吓，乜嗰个女叫咩？佳佳啊，你话叫做？ 吓，佳佳啊，佢好似系响。即系新铁甲万侠入边咯，我啲名字改咗边啲嘢。 熊猫啊，街街啊，系咯， 系 咁啊，唔知啦。咁呢啲系台湾佢哋嗰边嘅汉化名啦。咁我哋当然系唔系咁熟悉。咁佢哋嗰边咧，佢就呢套嘢佢叫做咧无敌铁金刚咁样，恐防我哋搞错以为系莫史迪吓。系啦。咁其实咩魔神意识咧，反而系一个直译嘅名嚟嘅，即系佢嗰时都唔系叫魔神意识嘅。即魔神意识啊，大魔神啊，呢啲佢哋系即叫做叫日文直译，咁咪译呢个咯。咁呢个应该佢都会叫翻兜甲鱼噶啦，如果佢咁译。咁但系我唔知台湾嗰边其他字幕点样处理啦。咁相信都或者有跟翻啦。我唔知啦，系咯。定系佢哋反而就咁叫翻兜甲鱼啦。我唔系觉得叫翻兜甲鱼有问题噶，我冇问题噶。但系咧，咁就万能合就唔好叫铁甲万合啦，唔该。 啊！即系你成套都改， 系啦，冇错啦。咁你咪成套系咯？咁你唔好理由只嘢叫做高达，咁但系隔篱嗰两只叫做降加龙同啊，叫做咩啊？降乜嘢话？降跟听叫咩噶？降加龙咩？唔系降加龙即系跟听罗啦嘛？跟听咁叫咩？降乜嘢话？ 唔知喎，同我唔 记得叫咩啦？系啦，会唔会你净系只高达叫做高达，其他嘢用晒嗰啲国语或者就咁嘢，会唔会咁？如果咁就不如叫埋做钢弹啦，即系我意思就系咁啦，系啦，仲冇咁怪啊，反而吓系啦，就唔好净系所谓香港化，就原来得个戏名嘅啫， 嗯， 系啦，咁所以今次咧，佢用咁多即系尽量去跟翻当年啲译名咧，我就非常嘅。嗯啊 ，Pierce 嘅 ，OK 啊，今次 OK 啊， 咁就的確咧，從機線去認識嘅朋友咧，就應該會睇到一頭霧水， 係啦， 係啦，係咪啊？係咪咁咧？ 我因為我同場嗰啲好多都 其實冇乜後生仔嘅，其實都 哦，竟然咁。 反而爸爸即係、就是、一個爸爸帶住小朋友， 好細就有， 反而就有嚇。你話真係廿零歲嘅係真係比較少。 但係嗰次反而係睇水木一郎嗰次係有 嘅 喎。 嗰次啊，反而個年齡層就闊啲嘅。我啱啱睇嗰場就真係都中年人士嚟㗎啦，都達到 即係未去到 好多都 係係嘛？ 嚇，好多都係單拖添。 即係唔係欣賞粵劇嗰下邊嗰個陣容啊？ 我未去到嗰、那個，未去到。 即係坐住輪椅咁，隔離都有支尿袋定唔知咩咁動住，定吸緊吸緊毒流咁樣未啊？ 個爸爸帶住細路仔去睇，都多啊，其實。 但個爸爸係幾多歲啊？ 都我諗你當四十歲左右 都有㗎啦 ，OK， 即係拖住個十歲左右嘅， 係明白。 咁我見到都好多下，其實都 即係呢一班就會都應該認識呢一堆 人 嘅嘛， 嗰班應該認識㗎啦，係啦， 係咯。咁我唔知啦，總之有啲即係上一次睇完即係首播嗰次，就好多人有啲人就話奇怪譯名，話呢啲咁樣，我奇怪譯名，你話奇怪譯名嗰個先係奇怪嘅，係嘛？咩奇怪型名咁樣？ 咁型啫，其實 係嘛？係啊， 其實都唔奇怪。 係咯，咁我嘅神飛彈唔係，即係其實佢有冇射過我嘅神飛彈？有啊嘛。 佢係嗰個戰隊啊，嗰、那個維納斯佢用咗愛美。 哦，但係佢叫做愛美神飛彈啊，竟然。 係啦。 咁啊奇怪喎，嗰下唔係叫，嗰係維納斯飛彈喎。 維納斯飛彈，但係佢嗰幾個唔係叫維納斯嘅。 哦。 佢樣似維納斯啫，佢哋叫做咩？佢就譯啦，叫咩鐵甲咩蛇香葡萄喎、 哦。Oh shit！ 唔係我嗰班人嗰班女係，但係嗰四個機械人係。 四個機械人都係啊，係啊，係啊。 Oh no！ 鐵甲蛇香葡萄啊！ 唔知點解最咩蛇香葡萄嘅？唔知光子力蛇香葡萄啊，定乜鬼？我記得咗，我已經冇乜心機睇嗰幾個嘢啊，其實已經係。 好， 系啊，系啊， 咁啊算啦，呢啲啊新加嘅角色，当然佢有权咁叫嘅，系咯，系咯，系啦。 好少嘅啫。 咁样量产机有冇叫吉姆之类咁噶？或者 佢哋叫咩？十七号嘅叫佢哋做 十七号， 叫一七嘅，好似叫佢哋 咁奇怪 吓，好奇怪嘅个叫型号嚟嘅啫，佢哋系叫佢就 咁样。 系啊，冇话咩量产型，冇讲呢啲嘢嘅，就系讲个型号嘅啫，其实系吓。即係當好似叫戰機叫 F4 啊，係即係一個機體編號咁樣， 一個機體嘅編號， 十七式咁係嘛？你先係 一七定唔知七咁樣嘅，你 係 啦 ，OK 好， 係啦， 好啊，咁啊變咗呢個即係都係老鬼啊 ，pitch 翻班老鬼啊，盡量係咯， 係啊， 我覺得有心意嘅，係咯，我不嬲話 pitch 嘅，咁啊唔中意嘅人你咪自己睇翻即係。好多版本㗎，其實網上啲版本咪叫翻做兜甲兒嗰啲，唔使去院睇啦。如果咁憎就係嘛嗱，咁到底有冇必要入戲院睇啊？係咪講下？ 其實老實講，我就覺得冇乜必要嘅。但係如果你想睇嗰幾場戰鬥，即係頭場二號同埋接近尾場鐵甲萬能俠對機械獸軍團嗱嗰兩場咧。我就覺得係真係要大人幕先至有嗰種震撼 嘅。即其實紛紛都一早睇過網上版㗎啦。咁你比較嗰陣係咪真係喺睇戲院睇真係有 point 先？ 係， 係 真係震撼嘅，真係震撼嘅嗰場，因為個作畫真係好靚嘅嗰兩場。 作畫就唔講唔上啦，因為佢係 CG 再 2D render 嘅啫。 某程度上， 不過咧，我都相信係好靚嘅。如果我哋就咁睇個細畫面都咁靚嘅話，係 好震撼嘅，其實嗰。是好震撼嘅，佢哋系。 嗯。 个表达都靓嘅，其实系。 系。但系啲文抢戏嗰啲就冇乜必要啦，系咯。 文抢戏真系冇乜必要。 即意思冇乜必要戏院睇啦，系咯。主要都系睇 嗰 几场大战啦。 个美术程度就比起 Netflix 之前嗰两套，可能都仲未到嗰种感觉。即系你喺度文抢嗰个对话。 文抢都系嘅，其实。 嗰个画面 其实嗰啲样咧，有时靓，有时唔靓嘅，系唔系好稳定。 Beginning 好似仲靓过佢啊！嗰啲画面系。 做头同尾嗰阵系。 吓， 头同尾 嗰 两 场，嗰两场战斗真系震撼嘅。我谂佢所有嘅budget都摆晒嗰两场度，真系嗰两场系真系值得入场睇嘅嗰两场系。 不過可惜咧，我都見過佢開場即係機械獸軍團出現，即係未有萬合出嚟嗰陣咧，佢有幾個畫面係褪膠片㗎咯。 其實我完全唔知點解需要，因為佢可能佢唔係隻隻，佢可能唔係隻隻電腦畫，我懷疑佢有啲咧係因為想出翻啲舊嘅嗰啲機人獸，但可能佢就冇後來冇直接同佢哋對戰嘅，只不過成堆裏面畫翻啲，可能佢有啲係真係揾手畫嘅。 主力都係真係最出名嗰幾隻咧，其實 即係會喐嗰啲就當然係用咗呢啲啦，但係嗰啲唔識喐嘅，可能佢只不過係當係畫多幾款，咁可能佢呢度唯有噴膠片啦。 有啲好似飛機咁嘅啫嘛。 即係咁，我就覺得哇，去到呢個質呢、這個級數，唔使褪膠片嚇。 因為你已經係電影嚟㗎咯喎，你係 啊， 係 啊， 係 OVA 嗰啲喎，呢、 這 個。 係。咁但係整體我都覺得呢樣嘢咧，搬一搬翻出嚟咧，都好嘅，即係又唔係下下要作啲即係嗰啲怪，即係嗰啲好誇嗰啲萬能俠咁。即係而家你嗰翻嚟元祖呢下嘢，我就覺得即係好耐冇玩啦，真係。 係係啊，同埋嗰個 Infinity 嘅設計咧，其實。本來我都係麻麻地，但睇完套嘢咧，咦又覺得 OK 喎。 嗰只乜唔係直情係啊 Robot C 嗰、那個嗰只萬能俠咩？差唔多啦。 即係裂甲佢爆曬甲嗰只。 當然嗰個似零 Zero 嗰只似啲，但係呢個都係有啲咁噶啦，係咯。 同埋我略嫌萬能俠二號唔夠大隻咯。 就佢呢度同個萬能俠一樣咁大嘅啫。 係咯，我就覺得唔係咁好咯， 起碼高翻一半個頭啊，係咯，半個頭一個頭啦， 佢個頭已經本身尖啦，你仲同佢一樣高，你好似矮過佢咁咯。 佢係矮過嘅， 係咯，咁咪其實我覺得 因為有萬能俠，元素萬合先係主角啊嘛，冇辦法啦。 咁啊係，但係個二號都有型嘅，其實呢、 啊那個設計靚嘅，我覺得如果真係夠膽死出埋嗰個玩具咧，我都覺得呢隻應該 買，都靚嘅，其實都 應該值得買，係啊係啊， 佢最緊出得大隻啲啊，我覺得如果 咁啊唔會啦，因為佢呢個係佢當佢一樣， 佢仲矮過佢變咗， 係一樣啦、啊，你當一樣啦、啊，即係以頭頂 一樣，佢會覺得矮我嘛， 係 啊，因為佢個頭尖啊嘛，你。 其實佢設定上佢都高好多嘅，即係佢唔係高佢半個頭咁簡單。即係其實平時睇佢就算做高佢半個頭，已經係做細咗嘅。係啊。 係咯，你睇架飛金英號同個朋友號個比例，你都知應該係爭好遠㗎啦。 嗯，係㗎。 太粗。 係丁咁大粒嗰度啫嘛，係咁。乜嗱係咪成個頭殼頂咁就係個解倉嘛？咁點會話爭咁少？個頭都大佢幾個粒啦。如果係咁。 係咯，佢唔應該咁細只。 但係佢冇辦法啦，以前就中意玩佢哋握手㗎嘛，即係三一飛埋嚟都仲握到，三一其實有30米大嘅。系啊， 差唔多高佢哋 double 噶嘛。 系啊，但系唔好理佢啦。你当佢哋系可以一齐企埋都好，但系以前系有高低差噶嘛。即系你当人企埋都有人高少少、矮少少，但系佢今次系冇呢个嘢咯。 系啊，我都话唔系好中意啦。你 不过当然佢实质睇到喐嗰阵就唔系咁觉嘅，系咯，系啊。 我系打緊唔 觉，打緊都唔觉嘅， 企埋一齐嗰阵时就 佢最尾影嗰个透视图嗰阵，跟住最尾两个一影埋一齐，吓点解个二号一样高嘅咁啊？ 系咯，咁我觉得唔几好啦，嗰度就嗯 咁但唔紧要啦，系二号系明显坐歪咗噶啦，系啦，降低晒嗰啲能力噶啦，已经系啦。 因为佢每一招都应该强过铁甲万能好多嘅，正常嚟讲。 冇错啦，系啦。 系啦， 呢度就当系好似是差唔多咁啦，你当佢系咯。 当一样。 而家套套啊，坐尾啊，差唔多。 系。 哇！二号啊，差唔多二号套套啊，坐尾啊，差唔多。如果 即系新嗰啲版本，全部都系用翻一号嚟做主角噶嘛，因为佢。 嗯，系啊。吓，元祖系最劲嘅呢个。咁嘅咩啦？個 同埋咧，杜劍龍先可以，杜劍龍可以換新機。阿康定方永遠都係坐來坐去。 咁唔係有新嘅帝王二號嘅而家。 但你硬係覺得杜劍龍先主角噶嘛？次次都係。 哦，係噶。 打機有啊，動畫未有啊，我覺得而家。 嗯。係噶，咁你元祖始終係元祖啊嘛。咁我覺得呢個元祖精神又要嘅，唔好似而家啲人咁覺得元祖垃圾啊，最弱雞啊咁有咩意思呢？ 嗯，都下極極啊，係囉。 即係明明吉田最鬼弱㗎啦，斯當都打唔低係咪？咁但係而家啲超人兄弟一出嚟，唔係喎，吉田都幾勁喎，係囉。 嗯。 係囉。咁變咗你呢啲冇辦法啦，你要畀返個光環嘅元素呢，就係一個系列作品嘅，即係有個咁嘅精神嘅，的確係囉。即係無面之人咁你一號永遠話好勁咁樣。咁其實你實質佢點解好勁咧？佢都冇咩武器啊，咪拉低 kick 嘅啫喎。咁但係總之佢一出嚟就好勁曬咁樣。咁但係你係需要咁做嘅，係咯。 即係佢貶低個元素，其實係好蠢嘅一件事嚟嘅。調翻轉，即係我就覺得唔係唔好貶低其他，即係可能你俾翻個個都有翻佢個，唔係話強咯，你可以有佢唔同嘅需要或者能力咯，係咯， 嗯， 係咯，係咯，係咯，啊，唔係一味係講力量 level 嘅，如果淨係計量 level 呢個好幼稚嘅一個即係個計法嚟嘅，嚇， 嗯， 嚇，即係成日話咩超人係正義聯盟 90% 戰鬥力，咁你成日講戰鬥力啫，咁呢個戰略咧、戰術咧， 係 係啊， 係有好多嘢嘅其實， 咁如果你咁講，咁我想問啦，咁諸葛亮係廢嘅，如果係咁講，即係《三國演義》入邊最唔好打嘅諸葛亮啦，係咪？佢仲渣過劉備，如果講打應該係嘛，完全唔打得，咁唔係三國無雙嘅大佬。吓，三国无双嗰个射死光嘅，大佬诸葛亮，我讲演即系嗰个《三国演义》嗰个，咁系咪诸葛亮系最废？梗唔系啦，咁你得嗰几个武将，系我话先，一打一百，一打一万都冇用啦，射得你几条友，咁你就要有个军师喺度去策划嗰样嘢啊嘛，咁所以你蝙蝠侠咪就系嗰样嘢啊嘛，咁其实你调翻转，乜唔系应该系呢个人即系佢哋嘅90%战力咩？ 嗯， 吓。咁所以其實個思考方向係太單一啦，即係大家睇龍珠同埋睇港漫睇得太多啦，係即一味好打同力量係大曬，咁你打一場仗一定唔係囉，醫藥性強啊，呢啲係就係要靠戰術㗎嘛，係囉， 冇錯， 係囉，咁呢套都值得睇嘅，同埋其實網上都有好耐㗎啦，講真嗰句啦。 值得睇，值得睇。 係囉，咁大家喜歡嘅就入戲院捧下場啦，我哋再可以講。係 囉，支持下囉，係囉。 咁、之前水母一郎嗰個有冇嘢想講下呢？有冇嘢補下呢？ 都我就冇啦嗰個。 哦 ,ok。咁、我見都有真係出奇地好多人去捧場喎、 系啊，爆晒场噶， 系咯，嗱，唔系就系咁免费嗰下喎，入场都爆晒噶，俾钱嗰下都神高劲喎，系咯， 系啊， 系啊， 好啊，都好事啊，呢啲系咯。 咁今次系唔系就咁上嗰度卡通咯，即系都会请一个人过嚟咁做下宣传。咁以前啊少有喺动画上，我意思 系 即系少啲唔系冇， 都算做重视， 即系少啲啦。你真人电影就多啲会请个人过嚟噶嘛。咁啊，卡通以往就少啲嘅，系啦系啦。咁同埋咧，通常請咧會請嗰啲導演啊嗰啲啊，即係變咗，其實一般人又冇乜興趣嗰度嘅導演，即係會有啲咁嘅。 但係你請水木一郎啲人就好大興趣。 好大興趣啦，係啦，即係我恐防你揾阿永井豪過嚟，啲人就唔嚟啊，好驚。 我永井豪都 OK 嘅，但你冇肯定冇水木一郎咁有氣氛咯，會。 因為其實佢外國宣傳係阿永井豪喎。 永井豪去嘅， 系、啊，初 香港就揀咗。 唔係，即係亞洲會係唔知點解，唔係點解咁樣套戲真係上咗畫之後就變咗係水母一郎嘅， 就周圍去宣傳。 係啦係啦，變咗係佢負責咗個宣傳嘅。但係我都得咗好嘅、都好嘅， 嗯， 即係唔係 佢好佢好嘅， 同埋唔係話即係就咁上到戲咁簡單咯，即係真係會同，唔係你會帶動到啲人想睇嘅一定。 會 絕對會，係啊，即係唔係話咁啊？求其咧，戲院又做卡通啫嘛。誒，鐵甲萬好歐嘅啦。咁而家啲人可能會咁覺得嘅嘛。咁但係依唔係話你做翻少少，即係宣傳啊，有翻個 noise 啊咁樣。咁你成件事咪新咗咯？其實我哋自己傾偈有傾過嘅，想唔想講落去啊？ 個宣傳佢今次都做得幾好㗎。 即 係 其實咧，龍珠啊，嚟緊都話有電影啦。OK， 即係超做完啦。咁但係超，哇！最尾呢幾集咧，竟然喺世界各地啊，就砰砰聲嘅。 最近墨西哥嘅话要直播， 我唔知墨西哥啦，系咪其他地区都有，即系咁啊，系其他地区啲人都喺自己地方睇或者喺啲酒吧啫。墨西哥啊，黐线成个城市嗰度有啲咩事啊？大佬，点解会咁样啊？系咯，系咯。咁你发觉咧就系真嘅，你冇一套新作咧，你嗰啲产品水你系可以照出，咁龙珠不嬲都有出嘅，但系真系冇咁好卖嘅。你一个新作咧一出咧。咁其實啲嘢好賣，嗱啲人未必睇㗎，我唔係話啲人一定睇嘅。 可能鬧添，而家龍珠黐 人冇錯啊，鬧添。咁但係啲產品係的確賣得啊嘛。咁所以其實你有個新作去推一推翻件事，等件事咧唔好咁勾啊，即係唔好一講鐵甲萬能俠咧，哇係一件幾十年前嘅事咁覺得。唔係鐵甲萬能俠最新嗰套動畫嚟嘅，係咪？ 嗯。 係啊，哇！星球大戰唔係幾十年前，而家新嘅星戰嘅咁嗱，你係要咁衰嘅。嗱，雖然嗰啲人可能未必睇，但系咧，佢冇咁樣咧，佢唔會買你啲產品，佢覺得好out地。 係啊，咁所以而家嗰啲咪碌 IP 咧，你係冇辦法嘅，因為係咁啊，係啊，你一定要碌啊，咁所以咁樣碌死啲 IP 咧，亦都係啊，似乎係冇得避免啦，係啦、啊。 嗯。 嗯。 所以城市猎人都要翻嚟。 系啦，冇错啊！嚟紧连城市猎人都会再攞一碌，咁今次就 系 啦，又讲翻佢正常嘅，即系唔系啊？天使心入边咁有惠香美瓜嘅， 哦，即系又系翻翻去元祖嗰度。 系啦，系啦，咁但系而家到底啲人仲识唔识城市猎人嘅咧？我怀疑。曾几何时真系风魔香港噶，唔系讲笑啊！系咗无数港产片，其实系抄城市猎人，嗱，直情做城市猎人嘅就多好佢几套啫嘛，抄嘅都好多嘅喎，九一神雕其实都系城市猎人嚟嘅。 唉，电视剧都有过啦，嗰阵时亚视。 系咩？ 系啊，阿关咏荷做阿慧香噶嘛。 即系佢都系扮嘅啫，系咪？即系唔系叫正噶嘛，系嘛？ 我名字我唔记得，但系好明显一模一样噶啲剧。 系咁样。 是啊，我記得是關詠荷做的。 那邊個是孟哥來的？ 我不記得那個人叫什麼名字、啊 哦 啊、都是高大大隻隻高高大大都是矮都型仔來的。但 有沒有周文健那次 有接近都似的其實接近的。 OK, 即是高大大的。 都型的都型 的。但是叫什麼名字我不記得，現在沒有再沒有做電視的了。即是沒有拍戲的，沒有。 明白。即是他退出了，不記得了叫什麼。 亞視 是做過的都有。 是啊，犀利。是。是。那無線都有城市劣人啊，搞笑的嘛。男子啊有。 嗰陣時電視版好似仲係劉德華唱主題曲㗎嘛，我記得係。 劉德華自己都唔知幾想做喎，真係。 係咯。 所以咪自己整咗套九一神雕咯。其實嗰套九一神雕根本就唔似神雕嘅，其實係城市獵人嚟㗎嘛。係 冇錯。 佢裏面嘅其他嗰啲角色全部都係城市獵人啲角色，唔係阿咩咩葉允兒成叫慧香嘅，佢成叫翻做慧香嘅。 系啊， 咁你银狐啊嗰啲全部都系城市猎人啲角色，虽然原本就唔系咁型嘅，冇咁样嘅，系咯，系啊，我唔知道啊，有啲人可能唔知道噶，系啊， 系咯，佢因为佢冇乜继续嘅作品啊，可能 同埋城市猎人个古仔系最鬼似黄星噶嘛，其实即系如果讲原本漫画，好咸湿嘅啲嘢。即係其實呢根本嗰啲乜鬼五福星嗰啲衰嘢呢，就根本將城市猎人拆咗做五條友。即係有啲做下巴嗰啲咪留返俾阿曾志偉嚟囉，係咪型呀、啊、打得佢咪留返俾邊個呀，即係打得嗰時候變咗係阿洪金寶呀，係咪 係呀，型嗰啲咪阿邊個嗰陣時有幾個做過嘅型嗰個角 色。廖桥威做過。 廖桥威係。其實佢五福星合返埋咪變萬波。 系，将啲 性格攞埋。系啦，即系其实根本就系有啲女又唔知揾佢嚟揾佢保护啊，定唔知要做乜，跟住佢咪成个过程不断揾办法去装佢啊，索佢油啊，根本系呢啲嘢 cheap 嘢古仔嚟嘅。系啊，系啊，但系唔知点解次次咧去到啲剧场版啊、真人版咧就扮晒 serious， 根本孟波系战男嚟嘅啫嘛。 所以电视版就好睇啲咯。 系啊，似翻咯，即系佢唔系冇打，但系打系即系其中一个元素咯，唔系唯一嘅元素。但系而家你睇啊，嚟紧嗰套戏，我肯定佢系正正经经嘅个古仔。 系。 即系巨多，因为佢电视卡通嗰度佢已经正经咗好多啦。吓。 嗯。 即系冇咁咸湿嘅。 撞穿墙啊嘛。冇啊，撞穿墙。 系啦， 因为最经典。嗰陣時睇嘢最勁係撞穿牆啊嘛， 係啦，但唔係喎，但而家啲真人其他真人電影 pick up 曬喎，即係呢個我們都是超人嚟寫嗰啲咧， 哦係，嗰陣時港產片都抄曬， 識起上台嗰啲咧，即而家反而有嘅喎，係啊 係啊， 咁反而而家萬波地就撳到變翻曬乾淨同埋冇咁多啲嘢，咁有時佢擺個鹹濕樣出嚟嗰啲就有，係啦，得個樣嘅啫，係，但係嗰啲鹹濕嗰啲嘢咧，佢就冇曬嘅。系啦， 系啊， 系啦，就唔知点解会咁嘅，咁啊， 懒正经嘅， 懒正经嘅，系啊，同埋见惯嘅，懒劲咁样嘅，咁其实边度系咁嘅啫，玩无聊嘅啫嘛，平时， 系， 佢系劲好打嘅，但系嗰唔系个重点嚟咯，啊，咁所以唔知啦，而家到底仲有几人识又系成疑啦，系啦，咁啊睇下啦，系啦系啦，希望啲 I P 唔会咁样碌下又爆一个，碌下爆一个啦，系啦。即系龙珠 话， 龙珠可以话爆咗噶啦，老实讲啊，龙珠超系个 I P 碌爆咗。 个鬼佬受，咁咪继续出咯。 鬼佬系受，系佢哋睇睇波咁噶嘛，佢哋兴奋到好似成班人喺个球场睇波咁嘅 feel， 嗌晒咁样睇到，哇！我咁样，即系我哋都久违啦，即系可以同啲朋友一齐，即系去睇戏都嘅，唉，都好少啦而家，系嘛？唔好再 睇电视睇到咁啊，最紧要系 吓。 睇電視可以睇到咁， 睇電視都唔奇啊！睇卡通睇到咁啊，係點會仲一班人一齊望住個 mon 啦？今時今日係嘛，即各有各睇，睇完都唔會傾嚇，而係咁噶嘛。就算一齊入場睇戲，都係各自修行嘅啫，散場都唔會傾翻嘅，而家係咁噶嘛，係咯。咁仲有冇話大家會哇勁啊咩呜咁樣拍下隔離嗰個人啊嗰啲咁樣？好難見到咯，係咯。 即系我先讲下关永河做慧香嗰套啊，叫应该系叫妙探出租啊， 妙探出租，咦有听过？ 系嘛，真系扮城市猎人噶嗰套系。 系做阿万波角色嗰个演员应该叫连伟健啊。 哦， 真系唔识喎， 但我唔记得咩样啊已经。 咁有冇海怪之类嗰啲嘅咧？ 几型噶？ 咁啊唔知啊，我冇乜详细资料。 系，但是講的那個是不是四眼妹來的呢？你講的那個關明河在裡面， 關明河就是慧香的樣子 即是他沒有四眼的， 有沒有四眼就不記得了， 即不是整到好像一些很古叔那些女仔那樣的， 好像不是的，好像男人婆那樣的， 是因為我你這樣講起我有些印象的，好像是有那些這樣的很古叔那樣的樣子的，系咁，你讲佢后屘帮佢执个变翻靓女，咁当然有可能啦。但系即系佢好似本来系好古叔嘅吓，系系咪咁噶？如果系，可能我都有睇过吓。 系应可能系，可能系，可能系嘅。 嗱，睇下搵下啦，随时可能网上有嘅，系系搵下。 可能 YouTube 有。 直情有啊！我直情有啫，咁啊快啲新啲贴翻系。 唔系，咁其实台湾我有个古装版嘅话，八九年中视嗰阵时候叫《京城猎人》啊嘛。 唔系城市，系京城猎人。哇，犀利犀利，厉害厉害。 咁我又系话系武侠喜剧，咁即系个架构应该有少少地，又系好似城市猎人 咁。咁佢唔系开枪噶，佢咩弹指神功定做咩咧？ 冇讲喎，又我真唔知啊。佢话古装版城市猎人啫。 哦，你冇睇过嘅，即系资料咁讲啫。 哈哈， 明白。 系啊，咁如果系计埋咁，除咗成龙啊。 嗯， 曾文健啊，嗰啲咁依家近年反而系冇乜版权嗰啲，系韩国啊，同埋 哦， 系啊，大陆嗰啲啊， 系啊，韩国有出叫呢个名字，但系完全佢唔系讲嗰啲嘢嘅，系佢啊，好奇怪，佢唔同啊，反而嗰只版权咧就系City Hunter咯，系啊，唔系佢系当佢讲翻佢以前做呢、這个雇佣兵嗰阵嗰啲古仔咁嘅咯，你当系 即系当前传咯，又 即系但系佢 又唔关事嘅，攞咗个佢话攞咗佢个架构同佢嗰个即系义父嗰、那个嗰啲雇佣兵嗰啲关系啊，但系 唔系叫嗰啲名嘅就成 系啊 系啊，攞正版权嗰啲越系攞正版权越系改到唔使攞版权噶嘛，根本吓。 跟住 咩天若咩嗰套乜鬼位话？佢哋话嗰套余咏仪重病死 咯， 啊新不了情都系啦，改咗做嗰套乜嘢？太阳之歌都唔 系啊， 基本上唔使攞版权噶喎，大佬。 系啊，呢句说话咧，阿倪匡都有讲过噶。 系咪啊？ 佢话咧攞正版权嗰啲咧，通常都唔会似嘅。你话你唔攞版权拍嗰啲咧，通常都会 偷偷地拍嗰啲。 阿倪匡自己有讲喺啲专栏度有写过噶，佢自己。 但有冇解释佢点解咧？点解会咁咧？ 佢觉得系咁咯。 唔系呢个系个现象啫，佢冇解释到个原因啊嘛。 我冇解释啊，佢有呢句说话。 我尝试去解释啊，其实你冇俾钱嘅人，佢根本个出发点就系碌你卡啊嘛。佢碌咗你卡，梗系要钱啦。喂，俾正钱嗰啲人，佢唔系想碌你卡啦。唔系，佢根本个出嚟，佢俾钱就唔系碌卡啦，直情点会系碌卡咧？系啊，咁佢反而咧好想喺中间咧发挥好多佢自己嘅创作啊！咁越创越多，越嚟越唔似，咁整下整下咪成套新戏咯？ 可能系咁嘅原因。 系啊，即系变咗因为个出发点， 即系好似嚟紧嗰套， 系啊， 嚟紧嗰套日剧咧，咪有套日剧又系叫《色龙》嘅。 色龙 又系玩 sequence， 即系隔世救未来。 我又系玩翻呢样嘢，即系隔世追凶，系。 即系之前啊，隔世追凶就系照抄 sequence， 咁韩国亦都拍咗套色龙啊嘛。 系。 咁下一 咁嚟緊呢一個日劇，亦都有一部叫做《Signal》，佢就話係改編自韓國嘅，反而係。 啊、 即係呢一個故事已經係兜來兜去兜咗好多次嘅啦，其實係。 係。 又係講話執到部對講機可以同溝通，同、 嗯、 之前嗰樣，即係又係呢個咁嘅劇情咯。 嗯。 啊，係咯。 即係但係佢反而唔係俾版權費誒。 佢就話俾版權 係 買韓國嗰、那個。 喂，咁啊真係好奇 喎、啊。咁啊真係好奇啦，即係我有冇睇錯？ 咁真係好奇喎、 啊。咁不如從香港買喎，會唔會平啲啊？ 係啊，不如買《格世追凶》個版權會唔會平啲咧？ 咁我唔知韓國嗰個其實自己有冇俾到。俾到版權啊！ 我咁我唔知佢 嗰度息怒。 咁如果、 啊、 如果咁都竟然仲有人買版權咁啊，真係點喎？真係咯。 跟住其實2014年嗰陣時咧，大陸又有一套電視劇，又係《城市獵人》， 係 阿林志穎做啊。但係佢話去嗰個時空啊，去到1925年 做啊？邊個做啊？ 林志穎咯、 啊。林志穎，我聽錯咗，林志玲啊，真係。林志颖，林志颖做城市猎人啊！哇，嗯、 林志玲都可以做嘅，林志玲做牙齿 OK 嘅。 系林志颖嘅，不林志颖，我哋个印象仲靓仔啫，不过依家应该唔系噶啦。 唔系嗰个靓仔啦， 系啊， 咩小旋风嗰个啦，已经好耐。 系 咁，佢都系又去香民国嗰度喎，个时间去到 民国 啊？ 哦，真系好神奇啊！ 2018年咧又有套电影系阿黄晓明做 喎，吓？ 2018年即系今年喎、 啊。系啊，晓明呢两只即系又系城市猎人喎，叫 即系未做嘅，未上嘅。 佢话2018年上映，咁应该未 上 啦。咁样 哦，咁啱啦，佢老婆做慧香咯。系咯，两公婆一拍晒佢咪算咯，啱啦，咁样。 系，咁啊冇人睇噶咯。 唉。一系景甜做慧香咯， 咁样咪更加冇人睇，系咯，唔掂喎，你想提身嗰啲都濑嘢喎， 咁 唔系 啲鸡， 唔通周迅咩？ 好少少， 唔系，所以真人版城市人咧，度都拍晒，系日本自己未拍过，就唔知点解就佢 上次咪天使心咪玩咗咯。 系咯，天使心咪算。 佢好忠实咁反映咗《城市猎人》个真实年龄啊嘛，搵条大叔同搵个阿婆去做孩子啊嘛。 唉， 即系根据故事嘅年龄，佢哋应该都最少有呢个年龄啊嘛。 系啊， 系咯、 嗯， 个故事唔发生喺个老人院，你已经偷笑噶啦。系咯，即系剑桥老人院啲院友嚟嘅，原来系嘛。咁我唔知啦，係啦，咁睇下點啦，係啦，咁今年會有啲咁嘅，即係又有個 IP 再碌，咁應該都係又爆㗎啦，我覺得通常都係啦，碌埋今次最後剩餘價值㗎啦，我覺得係啦， 呢個 IP 唔係佢親手埋葬咗，應該 哦，呢、這個當然係啦，你嗰個咁嘅啊 ，Angel Heart 本身就係整死咗慧香㗎嘛， 嗯， 係咯，但佢自己又話呢個平行世界啊嘛。 哦，佢一開始做嗰陣時候已經講話平世界啊！ 係咁，但係你啲讀者唔係咁覺得咧？ 嗯， 係咯，唉，算數啦，係咯，係咯，或者同阿成龍買翻個成龍嗰個版本都得嘅，咁可以有埋 Street Fighter 咯，係咪？ 又 新黎啊！ 又買翻，又可以變翻， 又有埋黎明掟牌啦，咁啊黎明即係賭神啊嘛，係，係咪好睇好多咧？係咯，係咯， 嗯。 系咯，佢做好多人嘅，系咯，系咯，系咯，有紫霞天师， 有幽魂喎， 有倩女幽魂， 倩女幽魂， 啱啱慧香死咗嘛，慧香死咗咪倩女幽魂咯，喂，仲唔系？有齐啊，系咯，哥哥都死埋先恐怖啊嘛，就系， 系， 系咯，系咯，系咪仲有软硬天师啊嘛，系咯，系咪玩翻呢套好啲啊？成龙版啊，玩翻成龙版系咯。如果成龍下次想不到仲有咩戲拍再拍成龍二啊嘛，應該 嚇 係咯，我覺得都仲得係啦。不過我覺得佢最 fit 佢應該係拍哥布拉咯，係 嗯， 即係最似係個鼻啊嘛，你明唔明？ 嗯， 同埋鹹濕啊， 係 呢兩樣嘢係最符合哥布拉嘅。不咁大大隻大大隻都係嘅，咁當然係啦，係唔係同埋即係佢打俾人打陣，佢係會跳開咁避嗰啲好搞笑咁嗰啲，咁成龍都係咁噶嘛。係， 即成龍本身最似係哥布拉啊嘛，唔係成只獵人都唔係呢啲啊嘛，係咯，係咯，咁啊，但係唔會噶啦，唔會拍噶，我諗佢都未聽過咩哥布拉啊，anyway， 而家市場都日本都唔得啦，哥布拉。 其實咪話咗拍真人版嘅哥布拉，即係話法國係咪？即 係 上咗就咪食人魚嗰次嗰個導演啊嘛，但係冇咗味 嘅。 係 啊。 系咯，冇味嘅，即系搞唔到嘅，嘥嘢啊！即系算啦，系啦，算啦，冇办法啦。而家即系都系大家尽量掘翻啲旧 I P 出嚟，去碌埋佢最后一次嘅剩余价值为止咁样，系啦， 系 啦。咁睇下龙珠电影又点啦？咁不过电影就点都即时回收，咁亦都睇啊嘛，一定有人睇嘅，系啦。咁啊，产品亦都点都会卖到嘅，不过就唉，睇之后咪咁就从此即系冚期啊，系啦。好啦，仲有冇？仲有冇？明日战记嗰啲使唔使吓？ 系啊， 而家讲， 稍后再讲，定系 战记点啊？ 定系稍后 再 讲 啊？ 好啦，好啦，好啦， 好啊， 好。咁仲有冇嘢？呢一段仲冇嘢，或者新年其实都冇讲啊？万能合使唔使再补翻两句？ 系啊，你讲点啊？ 最后系咯，新年都冇讲，系咯，好快。 我真系讲两句啊！咁我觉得佢即系夹硬就怼咗好多嗰啲政治元素啊，嗰啲嘢落去咧，其实就我觉得都。几嘥气，即系，唉，我睇铁甲万能侠都系想睇佢打啫，你捞咁多呢啲嘢落去，仲要讲咁耐，系。 有咩咧？有咩政治元素咧？例如啲咩咧？例如咩咧？ 咪点解佢会唔俾用啊？啊，即系嗰啲招啊，又即系夹硬安到话佢哋啲嘢要攞收归国有啊，嗰啲咯。 系都有少少政治角力嘅。 点解杜剑龙俾人 DQ 咗？系要补选咁样。系 之后点解佢老婆又无啦啦俾人拉鬼咗啊？咁样 系烧基本法啊？可能系嘛？可耻啊！系会唔 会啊？佢偷偷地坐喺上部机，佢嗰部机度啊嘛。 即系香港系咪为往时咧？通常会将呢啲嘢写埋落啲对白度啊？系 咁应该会啊。 如果徐克肯定会啊，徐克做嗰个字幕一定。 徐克一定有。 系啊，冇错啦，一定有啲 DQ 啊之类啊啲咁嘅名啊，系啦，系。即系里边啲角色名，你就想系杜剑龙呢？我惊变晒做咩长毛啊，系啦，咩油鸡啊嗰啲咁之类嗰啲咧，系啦，癫狗啊嗰啲咧，系啦，变晒呢啲啊，大佬。 又问你食唔食保济丸啊？ 吓，即系佢开会嗰堆啊，直情系曾玉成咁之类啊，嗰啲嗰个。咁啊，边个死啊？公教授，我公教授变咗做咗特首啊，应该系嘛？ 又有屋嘴啊？ 唔知啊，系咯，唔知，唔系呢啲旧啦，佢而家肯定塞晒而家嗰啲政治嘢落去啊，系咯，系咯，又系咪真系无限期连任啊？咁无端讲啲唔关事嗰啲嘢咧，系咯，改宪啊嗰啲咧， 唔知做咩？ 咩啊？ 睇完都唔知佢做乜咧，讲咧唔系 讲嗰啲嘢系嘛？系咯， 系咯。 嗯，系啦，吓，咁而家其实好好噶啦，只不过有啲译名上你唔习惯嘅，系啊，系啊，嗯，好，咁仲有冇？ 招式名改埋啊，要 啊？招式名啊，叫咩咧？辣椒系嘛？ 投诉之刀， 系， 系， 系投吓？ 投诉之刀啊，嗰把刀叫 系。哦，咁样，哦， 哇， 咁样 ，OK， 系咯， 唉，真系。 咁个权系咩权呢？系咯，选举权啊， 系应该系啦。 投票权同系咩权啊？ 曾荫权咁啦。 啊，即系咁样，曾荫权唔会啦，勾咗咯。系咯，又冇个角色坐紧，系咯，唔会有嘅。系咁 ，anyway 啦，系咯。咁啊，有冇咩好睇嘅嘢呢度睇到？ 冇咩其他嘅。即係咁佢打嗰個梗係精彩啦，不過就即係依家即係以前 3D 嚟講，咁佢打都算好睇啦呢套。 佢個 2D render 咧都算做得幾自然。 嗯， 係，即係冇話覺得好假或者咩，啲色嗰啲都好，即係佢係 CG 嘅知道，但係做咗出嚟都即係好動畫，好配到啊，同個即係手繪啲嘢嚇，係。咁同埋佢好似呢都用咗幾多啲即係呢啲可能以前冇見過萬能俠用過嘢啦，即係可能搵個飛翼當劍咁斬人呀嗰啲咁嘢啦。咁同埋嗰啲飛釘呀，即係真係飛釘呀，唔係啲女呀。係好多嗰啲飛釘嗰啲嘢呢，以前好雞㗎嘛，但係你都見到啲飛釘原來好勁喎。 哦，系啊。 系啊， 而家 佢可能睇咗 Eva 二号机，即系发觉飞钉原来系好犀利嘅。 不过二号机都系你睇旧版先有呢、這个呢招，如果新版冇。 即系 Eva 二号机，我讲唔系万合二号机。 系 新版 未赢。 系新版唔知道，新版佢有啲第二啲嘢啦，唔知佢啦。 唔系用 咁呢一啲嘅打击嗰啲咁嘅，即系冷兵器嘢，咁佢呢度就都用。即表現得幾勁，因為始終係可能真係用 CG 咧，你好做到力啊，砰咁嗰下嗰啲咧，即係係啊，因為你畫出嚟好似好雞咁啊嘛，飛幾粒釘出嚟有冇搞錯咁嚇？咁、啊、你試下真係飛咗幾粒釘出嚟，係咪搞錯啊？其實你抌個手榴彈啊，爆炸都係飛釘嘅啫嘛，講真係嘛？爆嗰下係咯，咁啊，上次缽仔糕都係用撳釘釘人啫，係嘛？記唔記得上次啊？嗰套咩鬼話？同盟啊，咩盟啊？ 哦，同盟 系咯，佢最犀利，原来就系乜都冇晒咯，真系用啲揿钉去飞人啊嘛，但系好劲喎，弹子神功咁嘅可以啊，系好嘅，咁所以都 OK 嘅套戏系咪？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即系大银幕睇一睇个场景，非常战斗都系仲系有价值嘅， 可以啊，系啦，嗯，系啊，可以不妨去睇下嘅， 系啦，不过大家就先要拥抱到呢啲咁佢哋觉得咁奇怪嘅吓，丽的译名啦， 系 啦。 系啦，咁即系倒不如啊，问下点解呢啲嘢点样嚟啦，即系爱秘神飞弹嘅来由啦，系咯，系咯，不如睇 study 下啦，系咯，我觉得其实认识香港嘅呢啲系，同埋呢啲叫汉化文化嘅嗰时一种即系咁样去做翻译嘅一种方法，到底佢点样做嘅？咁而家啲人系唔明嘅，系。佢會認為咁樣同阿徐克地亂改有咩分別？咁梗係好大分別啦。第一，佢冇侮辱你咯，啲名字，係咪？佢亦都唔係 提升咗添啊！ 係，仲提升咗。 不但止冇侮辱，仲提升咗添啊！係。 冇錯。 我覺得。 係啦，咁所以變咗呢、這個，大家可以去再 step 下，即係點？當年點解可以會改呢啲名字？唔係無厘頭嘅，其實亦都係符合當年嘅需要嘅，其實 系 啦，即系你小朋友咁，你其实当年唔系咁易去 pick up 啲即系怪嘅，即系系咯。 你睇咗几廿集都记唔到个主角叫周甲儀啦，如果细路仔。嗱，《盗剑龙》你讲第一集，你已经 会记得，系会记得，系 咯，系咯。 咁啲武器亦都系好易记嗰啲名咁，系啦，即系你反而嗰啲英文名嗰啲武器就同埋即系大家系咁打机战洗脑咁咪记得咯。系咯，同埋你後來啲人已經對日文有一定嘅認識嘅啦嘛，好多人係嘛，即係你容易去即係讀翻出嚟。咁但係你試諗下當年嘅人，即係有幾人識日文咧，係咪？ 同埋你係第一次接觸鐵甲萬能啊嘛，你唔 係超級機械人呢樣嘢都係好新好新。 哦，你要記住喺你冇之前任何前設，你突然之間睇到，你係第一次睇到啊！你唔會，你唔係而家咁樣，你已經接觸咗咁多年嘅，因為係 啦，冇錯。 所以 唔可以咁嘅，係啦，即係你睇曬而家啲高達，即係你睇翻元祖高達，覺得元祖高達唔佢設定唔夠真實，哇！大佬佢第一套由真實係變出由超級係變成真實係嘅嘢，係啊！你後來啲嘢你補將佢再補完，咁你梗係越嚟越好啊！你點可以將你阿爺啊創業嗰陣嘅業績同你已經過三代之後個跨國公司去比較啊？可能你阿爺係啊，當年都只不過係開咗間啊。铺头仔起家系咪啊？哇！但你当年 交花咋？ 系啊，开铺头仔起家唔系咁易噶喎。喺当年，你有冇谂过先？系啊，即系你而家做到咁劲，都系基于嗰时啊嘛。咁你喂，你而家咁样倒翻转头话嗰时渣，咁你点可以咁讲？ 嗯， 嗰时都冇电脑嘅咁样喎。咁嗰时咁真系冇电脑嘛，大佬 系 嘛？系啊，以前系打，以前系嘛，系冇办法。以前连啲车系搵动物拉嘅，系咯，牛车、马车嘅，冇办法嘅。 人力车添， 系啊，以前射箭嘅啫嘛，冇手枪噶，系咯。咁三国啲人咪好渣，仲用啲咁古老嘅武器咧，咁系咁你唔会 appreciate 嗰时嘅人，即系冇乜都冇，但系佢哋咁样去作战，系咯，系咯，用条命嚟搏。你而家啲人匿埋喺个 mon 后边度。控制啲装嘅啫，喺个匿埋喺个，即系斗个粒掣大粒啊嘛！而家 Donald Trump 嚟， 系， 即系你台边有个核弹掣咩？我台边个核弹掣大过你咁嘅啫，斗呢啲咯， 冇得比较， 冇得比较嘅，系啦。咁大家试下去吓、 啊，去擁抱啊呢啲，呢啲嘢啦，同埋即係了解翻啦，係咯，唔好成日即係好奇怪，唔係人哋台灣嗰邊翻嚟到依家啲人都係接受到嗰啲漢化名嘅，因為佢知道當時有好多嘅歷史因素係需要啊，即係我又唔知即係對日本啊，即係嗰種。即係咪佢哋唔想嗰啲嘢叫咁多日本名嗰啲嘢咁係咪可能都有少少考慮嘅。當年係，但啲武俠片佢又叫㗎喎，即係叫返啲文次郎啊咁，我又唔知點解係咯。咁但係呢啲俾細路仔睇呢啲當年真係好，唔係都唔係話就係日本嘅，咁你睇啲美國超級英雄咁，佢都叫曬簡加勒啊、溫布西啊，都係咁啦。咁可能都係一個當時叫做漢化文化咯。即係將所有啲譯名係漢化，呢番嘢係漢化咯，即係希望可以變成一個大家即係可以容易接受 understand 啲嘅嘢去睇咁樣咯，係咯。咁大家喺學習下到呢件係咩事啊？係咯，係咯，係啦。 冇錯。 好嘅，好嘅，好。咁多謝啊，即係香港都有電影公司啊，引入呢一套啊《鐵甲萬能》係嘛？ 係咯，咁樣做係咯，幾好。 好。好啦，咁我哋好返嚟再講下其他嘅 作品。 好嘅。 好。